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耍了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座谈野思诗集雷声与蝉鸣朗读分享会明天将在当代摩马北区图书馆举办。雷声与蝉鸣是香港文学家梁炳钧的第一本诗集，2018年正值出版40周年，第一次推出了简体中文纪念版。朗读分享会上除了共读这本诗集，大家还将共同欣赏野思文学纪录片的片段。明天望京上八文创园将举办小说的首艺阿姨最新长篇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品读会，届时作家阿姨与嘉宾胡少卿将与朋友们一道品读这部早上9点叫醒我。玉渊潭公园第30届樱花文化活动正在举办，将持续到5月1号。玉渊潭公园的樱花种植培育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近些年公园在打造新品赏樱景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早花品种的颜色与之相配套的景观元素、文化底蕴，持续打造千米樱堤水岸樱花、山体樱花新景观，大面积更新了自主培育花色艳丽的山樱，让樱花园这一老景区展现了新面貌。2018北京国际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正在北京国际鲜花港举办，本届郁金香文化节室外展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开展设计，整个园区以欧洲北海地区为起点，途经地中海地区、红海地区、东南亚地区，最后在东亚地区收尾，5大展示区域让游人大饱眼福。在节假日周末期间，园区将有专业演员倾情演绎精彩的小丑表演、巡演、泡泡秀、同人表演、气球表演等。最近全国许多地方已经是春意盎然，清明假期前夕，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了2018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春季假日市场有什么特点？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预计，在清明、五一、端午三个春季假期，全国有望共接待国内游客3.3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677亿元。春季出游市场将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就是大众的出游热情高涨。调查显示，2018年的第二季度，我国清明整体出游意愿达到了 84.8%。清明期间，人们都选择近郊祭祀扫墓、踏青赏花，到了五一，城市周边生态采摘、主题乐园、动物园等更受青睐。在出游的目的地选择当中，异地休闲成为主力，选择国内跨省市旅游的游客占比超过 30%。北京是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其次是三亚、上海等。在出游人群当中，多数家长选择春天里陪伴孩子踏青赏花，所以亲子优势引领了市场。目前来看，四月份国内的西藏、云南、四川、河南都是出游的热点。西藏方向，林芝桃花节已经在3月29号开幕，加上4月30号之前西藏景点将持续免费的优势，西藏游人气不断攀升。此外，像傣族泼水节、洛阳牡丹文化节也都在四月份举办，所以云南、河南的旅游人气也会受益于节日带动来进一步提升。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减少，逐渐多云的天气。 北部山区呢还有可能下一点零星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午后持续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七八级，风寒效应明显，天气较冷，请大家添衣保暖。由于风干物燥，清明时节呢提倡文明祭扫，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明清家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我们要问候一下各位假期快乐啊，同时也问候各位下午快乐。 是， 今天呢还是算在假期里边，想必好多的朋友，因为从路上的车看起来 应该是都在休息， 哎，都在出去玩啊，在外边玩啊，或者是在家里边自己待着啊。今天呢我们也应时应景的说一点，因为清明节嘛是咱们中国的算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应时应景呢也在这个时候聊一点咱们传统的东西， 哎， 但又跟家里有关系。 是，哎，这个摆设，哎，说心里话我特喜欢。 你看， 嗯， 一般年纪大的有底蕴的都喜欢这东西。 不不不，是因为好多年前就是在文艺台做过类似的节目，然后请一些专家聊过这个。我当时因为在做这个之前我本身就很喜欢，所以查找了很多的资料，就越发的喜欢。但是后来发觉哇，好贵，真的好贵。 就现在没有收那么一两件吗？ 收了照片都存在我的手机里。但是有一个爱好，就比如说像我们家边上那不是那个就是东五环边上那儿啊，那一条街啊，我没事的时候会老去那儿转转，去那儿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嗯，有些是你收那个年代的可能是稍贵点也不好找。但是现在好多那种新家具啊，人家按着那个样式做，做出来的也挺好看的。 对，人家管那个叫仿古家具或者仿旧家具。 哎， 但是这个吧又单说了，因为你还是得相对懂一点，如果你不懂的话不行。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买类似这样的东西了，比如说像条案，包括榻，包括圈椅，这些都买了，然后专门去有一些地儿定做，然后定做你得把样式啊什么的都跟人说，然后做到一半的时候带我一块去参观。那人家那可逼真了 呀，漂亮极了 啊，拿着漆专门拿手往那个板子上拍， 嚯， 然后拿那个高温的熏枪，那都得是1000度以上的，就跟烤牛排那种似的，在那儿熏。后来我问人这是什么意思，做旧都得是这样的有一种陈旧感。比如说有一些就是那个木头并不是很完整啊，它有一些扒了有什么，就这些都要留着，不能给它抹平了，抹平了就没有意思了。但是这个做出来以后确实很漂亮，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因为咱们这儿相对比较干，像那样的木头如果要放在家里最开始的一年没问题，我到过两年再去哥们儿家看，发现比如说起皮只是一方面，有的地方木头都裂了。他那榻我一坐上，你给我别别走，我放一点。我说别啊，这榻放一点要夹屁股。哇，我说你这缝儿裂这么大， 这就是个问题。 哦，嗯，好啊。说到这个仿古家具啊，现在挺多的，有这种做旧的，但是说句实话，不建议啊。 是 买那种做旧的没什么意思，你还不如买个新的，自己慢慢的磨旧了呢。 对， 对不对？但是说到仿古家具，它仿的什么古呢？我觉得应该市面上80%-90%的都应该仿的是明清家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明清家具，而且我们请来的这位专家呀，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 哎，不意外 啊， 哎，不意外， 我都觉得有点意外 啊，真的吗？ 真的， 因为 我要不是跟他聊过，我不知道他之前对这个这么懂，我压根儿想不到请他过来 啊，真的 啊， 这个能说话了是吧？ 可以， 终于能说话了哈， 是可以 啊，我原来差一点就到国博工作。 哦哟、 啊，差一点，博士毕业的时候差一点，后来觉得国博得坐班，我们单位不用坐班，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我研究清史的嘛、 哦， 你对明清家具本来又喜欢， 那又是一大块、啊、是吧？ 会涉猎， 对对对，涉猎。你像我比主要喜欢的，你像瓷器， 嗯， 家具，还有一些小器， 嗯 啊 嗯， 我去博物馆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博物馆看这些东西， 嗯， 就是喜欢爱好。而且呢，有些东西，你像那个雍正朝、乾隆朝造办处、养心殿造办处的档案，我都看。 哦、 我家里都收藏那个档案，当时这皇上对这个要求是什么什么什么样？ 嗯， 啊，他提的意见可复杂了。 嗯， 包括你看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嗯， 他有专门展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造办处做一个屏风， 嗯， 乾隆要求这个屏风你得画成样子。画出来样子之后呢，他写一小纸条，然后贴在这上，这儿怎么改，那儿怎么改， 哦， 可细致了。这其实也都是我们清史的范畴吗？ 就是他自己参与改这 东西。对对，自己参与，而且提的要求可细致了， 相当于私人定制。 哎呦，这厉害了、 嗯、 啊！这私人定制，其实说的这有点是现在咱们比较高端。皇上那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家庭主妇啊。然后在家具市场那儿自己设计，这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因为我记得看那个谁，乾隆整修重华宫的时候，那不是原来他的乾隆邸吗？ 嗯， 就在故宫的咱们说西北， 嗯， 西北那个地方，书房斋啊什么的、嗯，都是他重新整修、重新装修的。他给那个内务府写的那个要求可细致了。 嗯， 你就咱们比如说啊，就做几个窗幔。然后床幔什么的绣刺绣， 嗯， 他就是，你感觉就我觉得去年我装修时候我媳妇就那样，就是说这个哎，这个大幔要什么颜色的，要红的， 嗯， 然后那个那边那个幔呢要绿的，然后其他的这些小地方呢要用五彩的，然后呢还有最逗的是把苏州织造啊领进宫里，你看啊我这宫里现在是什么什么样，我要什么什么样的效果，像不像一个那个家庭主妇跟宫长那儿交代？是吧？ 我就 这完全是这感觉。 对 你那是接地气儿的说法，哥说的是现在潮流的说法。 是 啊，是 照搬处。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全包园。 是是是。 来来来，让我们再次介绍一下。 是是， 其实，在我们节目应该是经常出现，是在傍晚的节目里出现的。 啊、对, 对, 对对。 但是现在，啊。也应该隆重介绍一下， 真的真的，这是我们中国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博士后。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哎，博后杨、 啊，但是我是北京社科院的。 哦、啊北啊 啊， 不好意思， 中国社科院毕业的。 哦哦，那、啊、对，那是毕业的 啊啊，对， 现在就职于北京社科院 啊。 好嘞，好嘞。 嗯，因为我之前专门比如说第一个呢是买被誉为北京第一玩家的。 啊、哦，王世襄、 哎、老先生， 嗯， 就他不是专门 明式家具， 哎、明式家具、 嗯，对对对， 我有一本他的书， 嗯， 没事自己就翻， 嗯， 哇、哦，真漂亮， 是， 据说那里头很多东西他都有， 对， 都有，当然他这个都捐了啊，都捐 上海博物馆， 是是都捐了 啊，就现在去上海博物馆要看家具的话，一定要去上海博物馆，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当初做节目的时候，专门请了那本书的作家，他呢专门有一个图录、 嗯， 这个图录呢就基本上在近。大概二三十年当中、 嗯、 可能各种拍卖，比如说佳士得呀、 嗯、 或者保利呀、 嗯、 等等春夏秋冬这些拍在内上头涉猎到的这些明清家具、 嗯、 他专门出了一本册子， 嗯， 非常精美， 嗯， 哇，翻看真漂亮。 哎呦，那你们俩都算是这里边相对内行的了，有一位专家，有一位是采访过很多的专家、 就是、爱好 自己也喜欢 啊、 我特别想，因为我是门外汉啊， 嗯、 问一下，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明清家具呢？ 不是， 不说不说唐家具啊，元家具、啊。 我跟你说，这个有一个历史上重要的节点， 嗯， 就是在于什么呢？明代才开始有刨子这个工具。 哦，之前的 之前没有， 之前的家具怎么办？ 之前咱们的家具披麻挂灰上大漆。 哦， 所以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咱们从明代开始有出现刨子之后。开始有这个用木本色呈现的家具样子 哦， 原色的 对 哦、嗯，明白了。 到后来有砂纸了，就更厉害了 哦， 就光滑了嘛。而且那个 且之前不是砂纸，是之前你看咱们现在看一些东西啊， 嗯、 包括瓷器也好，家具也好， 嗯， 过去没有砂纸的时候用的是叫错草，就特别麻的、 嗯、 那么粗糙的一种草， 嗯、 所以它制作的那个纹路。跟用砂纸还不一样，所以那个如果要是说你看有些家具懂这个行情的话，就做旧的痕迹，如果要是砂纸，你能看得出来。 对， 哦，那把青烧在上是为什么呢？ 啊，对我还没说完呢。 哎呀，好， 对对，还没说完呢。 嗯、 这个从明代有这个 豹子 之后 出现 、嗯，咱们有这样的这家具完全都变化了，而且呢，还有就是隆庆开关。隆庆是谁呢？就是嘉靖和万历之间的这个皇帝，就六年，但是他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开海关。原来不是因为戚继光抗倭吗？ 是， 就是嘉靖年间这个海防不太平， 是， 所以呢，戚继光扫平了这个海患之后，开始能对外进行交流，那有大量的木材就进入到中国。你像这个很多木材啊，咱们说这个硬木跟软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说你知道吗？ 一个硬一个软、啊。 嗨，光是这个吗？最其实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知道是什么树，一个不知道什么树。 哦。 你说咱们比如说这个软木，楠木最贵的金丝楠，你也知道它是楠树。这个胡桃木、榉木是吧？这些软木你都能知道它是什么树。 嗯。 紫檀你知道什么树吗？黄花梨你知道什么树吗？ 真的、啊、 它都是鸡翅木，你知道什么树吗？ 鸡翅木，哎，是哈、啊。 鸡翅是一种鸟， 哎， 用那鸟羽毛的那个纹路来展示它那个木色。 哦，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完全是文学化的这个概括，表达。为什么呢？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树，这说明什么呢？原产不是中国。所以后来从隆庆开关之后，这种紫檀啊、花梨啊，逐渐进入中国之后，哎，才开始这个硬木家具达到一种高峰。咱们你刚才说原来那软木的，它就自己跟这个硬木家具来比，它就是等而次之的。 嗯。 但是呢，形成的很多家具的规制是一样的。你说天启皇上为什么爱做木匠活？那好家伙，那可费劲了。你见过那个锯那个紫，就是红木红酸枝， 嗯嗯、 一不光是味儿大，而且它难呢、啊。 嗯， 你拿那个电锯，你往上一下锯的时候，这火星往外蹦。 火 啊！所以他就是为什么天启皇帝他爱做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是那时候时尚，而且做出一件来，他做完我记得他好像是有一次做完一个屏风，然后拿到就现在这个天安门广场，过去叫棋盘街，到那儿卖去，很快就卖出去了10,000两银子，特别有成就感啊，特别贵， 10,000两银子， 特别啊， 哎，和现在大概得多少钱？千万了吧，也得， 对 吧？ 对， 哦，那时候这东西就这么贵了， 对， 这工艺， 但是你得说， 嗯。 他就好干这个，其他没干什么正事儿、 哦。 对他没干什么其他正事儿啊、 哦， 要不然怎么9000岁问忠贤就得了一个呢？ 对， 是是是是是、 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咱们说这个明式家具，那就是从那儿开始成型的。清家具其实我就不太喜欢，明清家具呢是因为，主要是清代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就特别繁复。我昨天给你发照片，你 看 了吧？ 看到了。 就明式家具看着特简约， 是，但是很漂亮。 啊，对，关键是突出重点， 嗯， 很简约的地方，它最需要雕工的地方不多，但是呢，每一个都雕得特别精，这就重点特别突出。 嗯， 清代家具呢是哪儿都是重点，就没有重点，然后弄得就跟那个癞蛤蟆背似的，就是特麻麻个 漂亮 啊，对对，特看着就特复杂， 能勾勒的地方都勾勒上， 对对对啊，反正就是你感觉没有叫清式，没有。 觉得清式家具好的。 哦， 啊，就是。那几个皇上可能喜欢那样的风格，但是收藏的并不多，主要都是明式家具。明式家具呢，不是说就 都是明代，一定 是明代，有很多清代的人也做，照样做明式家具，民国的人也做明式家具。咱们现在呢，仿的大多数也都是明式家具。 对，好，这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其实不能叫明代家具，应该叫明式家具，或者清式家具，或者咱们就 明式家具。 对，明式家具。接下来咱们挨着个儿的拿出来那么几件，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好，不熟悉的也好，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些家具究竟是什么样子，它背后有什么故事没有？同时呢，如果您喜欢的话，您拿回家之后应该怎么去陈设它、摆设它？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咱先说一什么？先从哪儿开始说？ 咱慢慢先说柜子， 能装东西的 啊，能装东西。因为这个其实咱们家里还经常用。这柜子呢，过去不叫柜，是鬼具叫。 鬼具 啊，对，一个就是，朝阳区那个区不要里头那个叉，然后换成贵重的贵。 哦， 啊，是那个这叫鬼具，就是放东西的叫鬼具。鬼具有两种，一种是贵，一种是香。这而且在过去的时候，宋以前，尤其是先秦的，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不太分这个。你像那个《论语》里头有句话，叫这个“虎四出于峡，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之于？就是说这个虎四就猛兽，关在这个笼子里头，这叫峡；龟欲毁于毒中，毒买毒还珠，就装首饰的那个毒。哎，他这个不分的，啊，这是他问是谁的过错？这个你看，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峡跟毒，包括贵啊什么这都不分， 就反正箱子是不就是分个大小而已，但是都是叫那名字。 他反正也是就那几个 都是装东西的， 对，都是装东西的。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而且这句话呢还很有名，有名在哪儿呢？和珅就靠这句话发迹的。和珅是靠这句话发迹的，清代乾隆那个 怎么做盒子发的？ 他不是发迹 哦， 发迹就是说他。这个就指着这句话他成的名，因为什么呢？据说这个《郎浅记文》里头记载，就是当年乾隆在这个看一个奏折的时候，然后呢突然就想起《论语》这句话。和珅呢是御前侍卫嘛，啊，还是小侍卫呢，三等侍卫、二等侍卫，反正职级比较低。然后呢乾隆就说了，这虎四出于峡，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之于？然后和珅大着胆子，因为他读书还是很好的，对《论语》很熟，就说了一句啊：“爷为典守者，不可辞其责也。”就是说，这个是看管的人，是这个不可辞，就有负有这个不可这个推卸的责任。哎，乾隆一看，哎，这行啊，这个那么多侍卫，哎，就有这么一个懂《论语》的，哎，那你读过《论语》，你再聊聊吧，聊着，发现哎。这小孩挺有学问，逐渐一下就火箭式的就蹿升了，啊，一年两年就大学士了，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大着胆子说了一句，这就是咱们说这个鬼剧，而且再往后说呢，这个鬼剧刚才不是说吗？香贵什么都不分，侠呀什么都不分，到宋以后逐渐就都归位了，而且咱们现在就是很准确，中国这个汉语啊。特别准确，香是什么呀？上翻盖叫香，对吧？这个柜呢，横拉门、平拉门的，这叫柜。还有呢，抽匣的那个叫匣，就抽盖的那个、 抽屉的那个。 对，抽盖的那叫匣子。啊，但是呢，就有一样，咱们现在生活中大家都用啊，这个是混乱的，就是电冰箱。 那时候有电冰箱了？ 不是，那时候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语言上不规范、不太准确的，就是电冰箱，平拉门，但是它叫柜， 但是里头又有抽屉， 就是平拉门应该叫柜嘛，如果要按照中国那个传统的那个标准化的语言来说，它就是应该叫冰柜， 电冰柜， 但是咱们现在冰柜呢是箱子的形式， 上开盖的那种， 对， 应该把它们俩换一下，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过去咱们有冰箱，

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87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波猴杨。 哎，大家好。 哎，不是傍晚的节目提前了，而是我们请波猴杨，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明清家具。 是， 对。而且我们刚刚聊到了面条了 啊，面条贵啊，面条贵， 面条 有真哎。过去这个面条柜最早啊，所有这柜子最早出现是什么呢？叫菱格柜， 嗯， 或者叫棱格柜， 嗯， 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我给你发那照片，就是一棱一棱的，跟那个笼子似的那种、 哦、 啊，那个叫棱格柜。现在很多我们家用的很多东西就用这个棱格柜、嗯，家里但是就是得大量的用那个空气净化器啊、新风系统啊， 要 不然容易落灰。哎， 对 对对、嗯，但是那个棱格柜最早是南方人那儿没那么大土、 哦， 厨房用的，所以呢，那个又要透一定的风。然后透一定的空气，然后还能放一些头天剩的东西， 嗯、 也就搁一两天的事儿，的意思。 那它既然叫面条柜、嗯，是咱们可以笼统的说成它是一个厨房餐厅， 它不是厨房的 专用柜吗？ 它其实不是厨房餐厅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面条两个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没考证过。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柜子的形制。 我以为其实就是个碗柜呢，嗯、 它还不是。其实咱们现在搁一些这个要自己家搁面条柜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家居特别大，大的环境下你摆在哪儿，或者摆一对儿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它储物的功能不是那么强， 嗯， 要么呢，你就当鞋柜用， 嚯， 那么小呢？ 不是，它大概你大一点的鞋柜嘛， 就你它是一大梯形不就行了吗？ 啊、 你别让它变成瘦长。 哎，对，就是这意思。你就是，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些功能。关键是居室摆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形制。 嗯 而且它有意思。 就大家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条就能看见了啊，就是面条柜。但是你看，其实这么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是上窄下宽的。 嗯，对，其实看不出来。但是你看着它挺大的，实际上如果要是真的话。 它没多大， 也没多大， 是是是， 哦， 就你一定是要俯视，它不可能是仰视的那种。 你看什么？你除了你看那个顶香柜，你没有那个都是俯视嘛，基本上， 哦， 对吧？平视的也少， 嗯， 而且这个东西呢，阳台都能用， 对， 对吧？ 嗯， 因为我当初想买这个，后来我们家那个地方实在太窄了，搁不下。它这个你看，但凡有这个满足你视觉功能的时候， 嗯， 一定是家居状况比较富裕的时候，不是家里财产富裕啊，是你家居环境需要有相对大的空间， 嗯， 因为它不是完全满足你储物功能的， 嗯 嗯，它上窄下宽嘛， 也是摆设，漂亮， 明白？ 对， 哎，那我问一句啊， 啊， 就是这个。这些柜子在现在来讲，它不是储物功能。那搁过去呢？ 搁我说的就是搁过去， 搁过去就是看的， 不是也储物，但储物不是最主要的功能， 哦， 它是一种摆设，靠墙放，上面摆个瓶子，摆个花啊， 哦， 对吧？ 明白了。 你知道这个有这个连三连二这种闷户厨， 嗯， 就是有点像调暗似的， 嗯， 但是它是带抽屉的， 嗯。 这种 有 那个， 现在这种好多人都把它做小，放在玄关 啊，对对对，俩抽屉叫连二， 嗯， 仨抽屉叫连三， 嗯， 你看我给你发那张照片，那就是个连三条案， 连三闷柜什么那个， 闷户柜，闷柜像话吗？ 感觉跟糊了似的，连三闷柜， 闷户。 啊，闷户啊！ 为什么叫闷户？ 闷户，闷户。 你看这个，它不光是有抽屉， 嗯， 它这个东西是藏宝贝的， 嗯， 你看出来了吗？ 没看出来。 有暗格， 有暗格，抽屉拉出来里头是空的， 对， 这叫闷， 哦， 闷仓里头那个叫， 哦， 就像相当于船舱似的，这叫闷仓。你是什么？你们家的房本啊？哎，这个存折啊，就搁里头就得了。细软呢？ 哦，就是它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看不着啊，我正在设置 啊， 这个上面呢有仨把手，看起来像是抽屉， 就是抽屉， 就 是 抽屉， 就是抽屉， 但其实这抽屉是个 就是抽屉， 是个 抽屉 障眼法， 抽屉拿出来里头 还底下 还有空间， 哦， 啊，这过去古人这藏点什么细软金子银子就不藏这儿了， 哦， 是吧，啊， 行， 那会儿我听说一笑话，说人给介绍说你就买这个闷仓， 嗯， 弄这么一个东西，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搁里头， 嗯， 后来呢，哎，他觉得特好，把这个抽屉拉出来，什么房本啊，什么各种细软啊， 嗯， 包括什么护照啊什么的， 嗯， 都搁到里头，哎，觉得来贼就翻抽屉不就得了吗，是吧？ 后来发现贼把这个 闷仓给偷走了。 得，大家，我现在设置好了，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 嗯， 藏”，捉迷藏的“藏”，就能看见咱们刚刚说那个叫 闷仓 哈。 嗯， 哦， 其实这些东西都属于既有陈设功能， 对， 又有这个实用储藏这个用处的家具。 嗯 啊，咱们这个刚才咱们说那个连三的那个，那是暗的形制。 嗯。 又有这个抽屉，而且有闷仓。那现在很多人把它贴在墙上， 嗯， 你搁点绿植，搁个花，搁个工艺品什么的。 对， 它你看它很矮，都是矮柜一类的，或者说矮桌一类的东西。 嗯， 但是呢，它主要起的就是陈设作用。 嗯， 但这个就需要家里的这个居室条件要大一点。 对， 嗯， 就是现在不是特流行所谓的叫新中式嘛？ 哎，对， 就新中式。就是虽然它的款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需要的颜色呀，需要它的大小啊，跟原来那种标准款就不太一样。 明白。 然后你呢，家里比如说就算弄得相对简欧一点， 嗯， 但是放一点颜色不一样的，款式不一样的这种仿的明清家具， 嗯， 很漂亮。 而且现在这种东西，就是外国人是特别喜欢的，一个面条柜，一个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陈设性能比较强的这种家具， 嗯， 他就是觉得这个跟那个简欧的风格其实很贴。 哦，那倒是， 嗯， 是 因为你看明式家具关键点在哪儿，就在于它是简约的设计， 嗯， 它那个风格都是简约的，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纹，那特别就是雕刻特别精细的东西，但是就很少，但是那块特别精。 嗯， 嗯，这个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吗？跟清代家具一比，就是它突出重点。 嗯， 就做的很，就是你看明代的这个建筑也是这样。 嗯， 咱们那个广济寺，西寺那个广济寺，它那个大殿上的那个琉璃，就是明代的。你一看那个风格，你跟边那个大殿一比，那个清代的就是全都满，哪儿都雕。但是呢，明代那个明代做那个琉璃瓦上头那个大殿，它就是特点特突出，而且有特点突出的那个地方还特别细腻。 嗯嗯嗯嗯， 哎，你说到这个了，它线条简单，但看起来又很漂亮。 嗯， 那我觉得就是我所知道的，比如说像。像交椅啊，圈椅啊， 嗯嗯， 像这些应该算不算它的一个典型的那个时期的一个家居的代表了？ 啊，圈椅是， 是吧？ 对，圈椅绝对是，包括就交椅就更，我那会儿去年装修时特别想买把交椅 啊，后来呢？ 太贵了。太贵了， 我给你介绍仿的呀， 我就只有说仿的， 啊，仿的也贵， 仿的也贵，仿的也贵。 哦， 啊， 那肯定是你腰头的木头不一样。 不是，仿的也挺贵的，因为它那个工艺，咱们就说 不说 别的，你那一个圈儿，它就得是一根整木。 哦，还真是，真是， 对， 拼不起来。 对， 拼。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能发现它有拼的地方 啊。 那这个相对就不太值这个钱， 对， 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有很多人都仿嘛，仿的时候没说嘛，我看他们有作假的，专门往木头中间钻眼儿，钻眼里头灌铅， 这样的沉嘛， 啊，就是单手拿不起来，就是肉沉。然后有的人告诉说我这个木头是好木头，有的人实话跟你说我这个就是榆木的，所以死沉嘛，但是有的人就说我这是黄花梨的或者什么，但是表面上看，哟，真是。花纹那样，黄花里的，但是你看不见的地儿，比如说底下呀，比如说腿儿啊，拼接的地方，都不是好木头。 哦， 那你又分辨不出来。 对， 是是是。不过你看着这交椅，因为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交椅，交是交通的交啊，椅呢就是椅子那椅。 是第一把交椅吗？谁坐第一把交椅？ 哎哎哎哎，对对对。 交椅为什么啊？交椅其实就是大马扎儿。 啊，是啊是啊，我刚想问的就是特别像 马扎。但是为什么它是形制那么高呢？ 嗯， 马扎这种工具就是原来都是皇家狩猎给皇上预备的。 哦， 所谓为什么叫第一把交椅呢？那梁山上是不是谁做第一把交椅？是晁盖是宋江啊？那所以他都比较讲究这个，就是原来从马扎行军上，这么演变过来的。 哦，就还真不是谁都能做的。 所以就你要买交椅，一定要买把好的。我记得你看我给你这个图里头， 对啊， 这个交椅，你看那个后背就那一纯镂空雕刻。 对，这还有这个后背靠背的这一塑料，还有一名词叫什么来着？ 哎，这我不知道叫什么呀？ 哎，我忘了，反正也是有好多形制的嘛。 啊，对， 还有什么海浪型、蘑菇型 啊，反正他想雕什么都行。 哦， 这块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纹饰， 嗯， 但就是这个你不买这样的一个交椅，你买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咱们说显着粗糙的就不像样，因为交椅的形制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它就得花点钱，是吧？然后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座马扎嘛，那中间肯定是编织型编织的， 嗯， 那编织的你要太糙的。也不好看， 对，时间久 了 断绳 啊，对， 嗯， 所以这个都很麻烦。像维哥说的，像好多那个木头， 嗯， 那个性都比较大。就什么叫性大？就是脾气，就是他到北方之后，那会儿见过一个就是红木的，就是算是一个棍儿吧，还都不是很大的， 嗯， 一年之内在北京就拧成麻花了， 哦， 因为太干， 啊，对， 哦， 对， 而且那个时候的家具。就是之所以好还好到哪儿，不像现在，比如现在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现代的工艺，比如烤漆啊，或者什么，它让你这个整个的花色都凸显。 嗯， 那个时候可没有，那个时候制作就更原始一点，但是在原始的同时，它能把那椅子做成圈形的， 对， 很不容易， 不容易。而且再其次，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现在说叫啊什么乳胶 啊，对，没有 粘连，没有， 嗯， 那个时候都是叫楔子 啊， 所有地方都是靠楔子，但是弄完了以后让你觉得这个椅子特别的结实。 嗯， 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姥姥家有一把桌子，四方桌， 嗯， 然后当然姥姥姥爷去世好久了，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姥姥家搬家，他那个 四方的那个桌子边上都带雕花的， 嗯， 但是我问过我姥爷，我说呀，我说这桌子雕花的，雕的那花都是猴子脱桃 啊， 哎，很漂亮，但是一看就是老家具。 嗯， 后来姥爷说，对，说这个桌子呀是当初他父亲那时候留下来的， 嗯，家具都传带过去，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说这桌子虽然有一百来年了， 嗯， 但是说这个木头不值钱， 嗯， 啊，我说这木头是什么呢？姥爷说榆木的， 嗯， 后来那时候我不懂榆木不榆木，但是搬家。搬家，然后我跟那个哥几个一块搬，因为那桌子太大了， 嗯， 搬不出去。最后后来我妈说顺窗户，顺窗户拿绳往下吞， 嗯， 然后先出俩腿再出俩腿，就从窗户出去了嘛。但是我们那时候小啊，没劲儿， 嗯， 顺窗户虽然在二楼，绳折了，桌子从二楼掉下去， 顺下去。 那时候的房子，二楼可五米 挺高的呢啊， 哎，摔下去了一点事儿没有，一点事儿没有。你说高现在。一餐桌扔下去了，散了，腿掉了。啊， 我想起一， 没问题。 我想起一床垫，金折腾 啊，特别劲，而且那个都不是拿胶粘的， 对对对， 蝎子蝎子， 对对， 好结实的。 嗯，说这我们家有椅子也是，他用的是什么？当时我就看中他，他是用的榫卯结构 啊， 嗯，就是他是就是来我看你在这看着，我给你拼，啪，一个钉子没用，啪啪啪拼起来了。然后说你看多棒，我说哎呦这好东西，而且做的那个样式也是就是类似于圈椅的样式， 嗯， 但是呢它有一些改进，比如说腿设计的更加的粗而且短了， 嗯， 就类似于像我们坐一小板凳小沙发似的，而且呢上面那个沙发垫呢也给你做的有棉花， 嗯， 就跟现在有点结合，让你坐起来更舒服一些。买回去之后我就发现坐着坐着，现在坐了一年多，我其实坐的次数有限啊， 哎， 咯咯吱吱咯咯吱吱，哎呦那声响的哟，嗯，我们家的狗往上一蹦就咯吱一声， 哎， 就成现在这种状态， 那我们家狗要往上一蹦不得塌了 那确实是的，啊，你想我们家那么小的狗上去还有咯吱一声， 是是， 所以我就说还是感叹过去的那个工艺啊，虽然现在是有些是在模仿也好， 嗯， 是在延承也好， 嗯， 但是好的工艺还是少， 好的工艺还是值钱， 还是值钱。 对， 所以 现在有一句老话不老说吗？哎呀，别老买那样子货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说的这个。 哎，你看那个， 就 是，那就是南方有那个八步床， 嗯， 八步床比架子床还大， 因 为里头外头还有一层空间。最多能好像能拆出1000多个零件， 嗯， 所以你现在好多家里头你不是说装不了那个，过去房子里头大概其也是搬不进去，都是到家组装的， 嗯， 啊，你看都是纯靠榫卯，然后传多少多少多少代。 对， 嗯， 没关系啊。关于明式啊，明清家具啊，其实咱们要说的有很多， 是 包括有很多朋友感兴趣的是，比如说，榻 啊，对对， 案， 嗯， 包括那个小圆凳儿。 啊， 很漂亮的，真的好多好多， 啊，对对对对， 其实可聊的也很多， 嗯， 包括呢，像，博士呢给小胖呢手机里头发了很多的非常漂亮的明式家具，但是呢，每个家具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好有意思的故事， 对， 所以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咱们慢慢跟大家聊。 是是是，嗯，我们也算这节目打开了薄猴样的另一个另一个技能，开锁新技能了， 啊， 是不是？以后呢也希望薄猴样经常来我们中午这节目， 嗯， 对 啊，不是下午这节目 啊。 多来做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古家具，谢谢薄荷样，谢谢啊，也祝你假期快乐 啊！这就完了， 完了，今儿的节目就到 这 了。 是是， 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晚上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